有人说要感谢前任让你成长，让你变得更好，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那些痛不欲生、撕心裂肺的日子，都是你咬着牙一天一天熬过来的，那凭什么要谢谢别人呢？你要谢谢的其实是你自己。 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我发现购物网站呢，老是紧张兮兮的催我说，库存仅剩六件了，抓紧时间抢购。我就很奇怪说，库存不够了，就赶紧去补货好了。你是卖货的，还是我是卖货的吗？干嘛要催我呢？生活当中，凡事说，关我什么事？好像过得就轻松一点。 阳光下灿烂的笑脸，在天和海之间那条界限慢慢地走远。你曾经是我的地平线，你有没有一点想念？我们一起去年的夏天，有种爱的感觉在心里面那么的强烈，而这一切好像只是昨天。我才发现我比想象中爱你，只是一时不小心错过了你。每当夜深人静，我诚实地分析我自己，还是不可否认地，我比想象中 听到朋友感叹说已经不年轻了，我觉得可能守住年轻最后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给手机加那种翻盖的手机套，也绝对不能给保温杯上毛线杯套，最后的底线是不在手机上面同时装开心消消乐跟麻将，你觉得呢？ 我不要日日夜夜在熟悉的笼牢，我只要闯荡异国，走在陌生的街道，带上背包奔向海岛，眺望城堡，听得到站在山岗聆听风的狂啸，看得到躺在稻草享受春落的热闹， 你会知道来自灵魂这种护照。我曾在山岗聆听风的狂笑，看得到躺在稻草享受村落的热闹。你会知道来自灵魂这种护照。我存在就要活得痛快，生命是自由自在，谁还要等谁还要等待，时间不要留白，就画上属于我们的色彩。我存在就要活个痛快，生命是自由自在，谁还要等待，时间不要留白，和我一生天开，唱一场戏 你如果出过国的话，你会发现在外面吃的很多中餐、越南菜什么的，其他国家的菜都不会很正宗。我曾经听朋友说过一个故事，他在冰岛的时候呢，去一家回转寿司吃饭，结果的那个老板是冰岛人，没有见过真正的回转寿司，但是他就自己分析理解了一下，买了一批会旋转的小盘子，然后把那个寿司呢在盘子上面摆了一圈，放在你前面，一按开关，那个盘子就开始转了，而且转得非常的快，你还不容易逮到那个寿司，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 好久不见，你瘦了一大圈，苦笑的脸说好男人绝种了，爱念往往要上个三五年，你拒绝再看见晴天，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适合 后，你却还想醉，最后只有往幸福门外推。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一碰就疼，一想就悲，爱一遍叫人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众人不值得留恋，那些爱错一天，错一天。相爱的情歌，你听不厌；乡愁的局面，你有多不愿？你不过的。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一碰就痛，一想就悲，爱一遍叫人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 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带孩子，送父母，度蜜月，陪朋友，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都有。 跟团游泰土，自助游泰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活动开始了，百车自驾走进金色赤峰，浪漫的白桦林，金色的落叶松，主播带你看遍贡格尔草原的美丽秋景，还在等什么？赶快报名参加！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了解活动详情。

是两个人，后来的我们就连招呼都有一点陌生。从前的我们哭着笑着都相信会永恒，后来的我们为什么 生命没有输赢，只有值不值。任何事情，任何经历，包括爱情、工作，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反正人生都是一种收获就对了。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不能摸索，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朋友一样。我们总能顾上，因为中间空白的时光，如果还能分享，也是一种 然不再一样，关系却怎么能说断就断。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我亲一亲，像亲人一样。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哦哦哦 我发现有一种人呢，好像一辈子都不会老。你抱怨时间过得太快，还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就成了中年人了。你感叹年华空度，尚未配妥剑，转眼已江湖。但是其实青春的状态从来都跟年龄没有关系，而是经过修炼之后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和感染力。 丛林白雪轻铺，我与小屋中过渡，前面是最好，四周冰山都仰慕，却怕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未必可谨记此刻拥抱。 国乡土，我与思乡的国度，友情是瑰宝，化解冰心消冷傲，却怕某天清早又再走各有各远路，问怎可以靠那追忆终老。一生有千步，但爱恋 有千梦，梦里可以相随跳舞，怕有天醒过未必再次起舞。 情如白雪飞花，怎会知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 信你的调度，是个千古以后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但爱恋却串串奔波，心知我不算得最好。一生有 清梦，梦里可以相衬的梦。怕有天醒觉，未必再自欺梦。 情如白雪飞花，怎会知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我信你的飘渡，是个千古意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每个人出现在你生命当中都是有原因的，有的人是为了来欣赏你的，有的人是为了来心疼你的，有的人是为了来利用你的，有的人是为了来考验你的。但无论怎么样，都要感谢每一个人，因为也是他们成就了现在的我们。不知道你想到了谁呢？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意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 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